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说起屠呦呦的名字，许多观众耳熟能详。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0日，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因发现了针对疟疾的新型疗法，而与爱尔兰医学研究者威廉·坎贝尔、日本学者大村智分享了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无疑是世界给予中华医药的最大肯定。2017年1月9日，屠呦呦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据不完全统计，青蒿素在全世界共治疗了2亿多人，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 那么它这个是一个地球，就是说你这个烂的最多，就是你治病的范围更广，是这意思。那么我当时呢，就是疟疾。 从2011年起，大家栏目就试图联系过这位饱受争议的女科学家进行采访。 所以呢，这个 伴随着屠呦呦斩获国际大奖的欢呼，国内的质疑声同样强烈。而此次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无疑是对科学创新本源的一次肯定。我们借着这次难得的机会，将用2集节目时长全面讲述屠呦呦和她的故事。在屠呦呦的家里，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荣誉奖章。这位终结了中国人关于诺贝尔科学奖百年之憾的科学明星，仍然习惯把自己隐藏在普通人群中。也许连屠呦呦自己也没想到，他执着研究的那一株小小的青蒿，除了治病救人，也为人类健康和中医药学科发展带来了无限的可能。 40年前的事了，已经老了，就是了。我父亲常常就是悠悠鹿鸣，讲这种话，一直到我做出来青蒿，人家就觉得都名字跟什么有什么关系。 悠悠是鹿鸣的意思，点出《诗经》，悠悠鹿鸣，食野之蒿。这个名字和这种植物 2000多年前就以奇特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为一个科学家的故事增添了几分令人遐想的诗意。同时，青蒿也被饱受疟疾之苦的民众称为东方神药。谈起屠呦呦的故事，要从疟疾说起。疟疾是一种古老的疾病，是由疟原虫造成的全球性急性寄生虫传染病，它们主要通过暗纹传播。疟疾对于中国人并不陌生，在出土的3500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疟字。人患疟疾后，首先是急剧的高烧，全身出汗，时冷时热，故中国人又称疟疾为打摆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13年底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每年至少有100多万人死于蚊子叮咬，其中大部分是由于感染疟疾所致。2012年，全世界范围内大约发生2亿多起疟疾感染病例，保守估计至少有约65万人因此死亡。 疟疾长期累加一加都是会传的，而且主要就是发冷发热，烧起来的话，有的恶心也的话，那就是有的人都讲胡话，这种都有的。到死的话呢，到一般可能接触人比较多，发过去又好了，好了倒是又发挺多的。 上个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场上，美军军事装备强大，而越南军队则利用长山地区的密林掩护建立游击区。然而丛林中到处滋生的蚊子却引发了疟疾大流行，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能否找到有效的抗疟新药，成为了越南战场上决定美越双方胜负的关键。美国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专门成立了疟疾委员会，筛选了21.4万种化合物，都没找到理想的抗疟药。越共总书记胡志明亲自到同属社会主义阵营且紧密相邻的中国，向毛泽东提出支援抗疟疾药物和方法的请求。由于任务的紧迫性和艰巨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起草了3年研究规划草案，会同国家卫生部、化工部、国防科工委和中国科学院等多家单位共同承担了这个任务，由此拉开了抗疟新药研究的序幕。由于这是一项援外战备紧急军工项目，为了保密，确定开会日期5月23日，任务代号523。 任务来的时候正好是因为疟疾的已经没有什么好药治了，泛滥的比较厉害，特别是越南战争的时候又牵涉到还没打仗呢就死了好多人，这种所以曾经就称作它是个头号医学问题。 1820年，法国药学家皮勒提埃尔从金吉纳树皮中分离出一种对杀灭疟原虫非常有效的浓缩物质，这就是中国人叫做金吉纳霜的著名抗疟药物奎宁。二战期间，美国生产了一种叫氯奎的药，把数万名患疟疾的美国士兵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然而疟原虫这种已经存在了大约3000多万年的生命体，在抵抗药物过程中形成了抗药性，疟疾再次露出了狰狞的面孔。此前国内其他科研人员已经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1969年1月，屠呦呦以中医研究院科研组 小组的科研任务。他利用早期的艰难攻关时间，仅靠一己之力完成了一项对整个523小组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那时候古代还是具有玉器的，所以就整理古书、医书啊、灯草啊这些东西。另外呢，我们那时候也有老大夫去请教请教他们南方来的，还有人民百姓接院以来，是好多地方有的时候都写了一些人民百姓，还有呢，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志，就是各地方出来的要旨，都尽量收集吧。可能那时候就做了2000多张卡片吧，那时候都做卡片。那么完了，理了一本书，就是600多个药，做了一个中药的那个这抗日剂吧，这个油印的。 但是他这个研究思路还是很明确的，他首先要找可靠的、有没有临床根据的中草药来进行筛选。于是呢，他就去调研文献，是吧？然后呢，这个访问名中医，特别是我们院的名中医。那么在做了这个工作3个月的时间里，很快了，1月份到4月份，他就完成了一个油印本的这个抗疟方药的这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收集了640种的中药，包括青蒿也在里边。对，在这个基础上，他就也把这个事情报告了523办公室，这个小册子也散发到全国的有关的523的这些研究单位，大家共同参考。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的资料室里，至今保存着屠呦呦在523小组的工作资料。 这都是涂老师的字体， 这个、 涂老师整理的。 这个就是那个疟疾单密验方集。 是送给523办进行参考的一个。这是涂老师自己去整理的。 从本草研究入手， 1969年 屠呦呦开始广泛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查阅群众现方，请教专家。仅仅3个月的时间，他就收集了包括内服、外用、植物、动物、矿物药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在此基础上精选编辑了包括640个方药的疟疾单密验方集，交于523办公室。这其中就包含后来提取青蒿素的青蒿。 那种时候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个人的考虑，就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个任务能完成，这就是很高兴的事。从我自己呢就开始就做点药了，做点药那时候我们没有评价的，就是没生物指标。因为疟疾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还是有生物的模型。那时候一种是楚疟，一种再高一点就是猴疟。那么你假如楚疟也好，猴疟也好，这种胜算的可能性就大一点，再可以考虑临床。就说从药效学这个角度就有点把握。那么那时候我做呢，大概也就做了几十种药吧，是我一个人送到这个，那时候在永定路11号吧，我记得比较清楚，是做我做完了给他们送去以后，他们告诉我结果。 然而在第一轮药物筛选和实践中，青蒿并没有成为屠呦呦重点关注的对象。 最初阶段这个样品都是拿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去进行评价，在最初的评价里，他们就是在1969年当年就已经发现了胡椒、明矾、辣椒3个主要苗头，就是说在动物实验上有效，大概疗效都在80%或是更高一些。于是当年他们就把这3个样品拿到海南的这个疟疾疫区 去进行临床实验。当然这三个中药也是比较普通，它比较这个靠近生活，但是到了临床，这三个药都没有表现什么很好的临床效果。虽然说对退热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疟原虫的杀灭没有什么作用，于是很快就否定了。 除了凤梨这个胡椒以外，又塞了一点药嘛，做了十批药，最后第十批里头我是做了个青蒿，但是这结果也不好，只有68。那么这个，但是你重新再自己组合要做的时候，不是要翻翻以前哪一些有效效好一点吗？所以这样呢，就把青蒿的话考虑进去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青蒿素原植物的植株。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当年涂老师看到的《肘后方》里边的一句话，脚起之，进服之。那么他就是受到这一句话的启发，最终呢，解决了青蒿素提取的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就是青蒿素的原植物的影片，这个呢是它的结晶。这个是在实验室制备的青蒿素片剂，这个是商品化的双氢青蒿素片。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我们青蒿素研究中心资源组他们在不同全国各地不同产地采集的黄花蒿的原植物。那么这些呢，有一些是它的不同生长期，这个呢是资源组他们已经培育出的一个高含量植株。 青蒿是一种菊科草本植物，植株有香气，一岁一枯荣，民间又称作苦蒿，在中国南北方都很常见。公元340年，东晋的葛洪在其撰写的《中医方剂肘后备急方》一书中，描述了青蒿的退热功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说，它能治疟疾寒热。就是这样一株小草，冥冥中给屠呦呦带来了灵感。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办？这不只有再翻来覆去求古籍书啊，再翻了什么？这个里头，后来我发现这个《肘后备急方》里头就提到了那个，把青蒿一般拿来塞。搅了汁以后就喝了能治疟疾的。 肘后备急方中是这样说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搅取之，浸服之。屠呦呦认为，问题很可能就出在了这里。古人对青蒿的用法是用水二升渍搅取之。用水浸泡搅之后服用，不是中药通常的煎煮。而他们之前所进行的青蒿提取都是水煎或乙醇提取，会不会是高温破坏了青蒿的药效呢？ 我觉得这过程里面他肯定有思想突然开阔了，突然想通了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他这个里边提到这个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是吧，搅取之，浸服之，这样15个字，这15个字翻译到现代的科学语言就是说不能加热。 肘后备急方中关于青蒿的描述给了屠呦呦新的启迪。在此之前，他已经尝试筛选了大概200多种中药，全部经过周密的思考，屠呦呦重新设计了研究方向。 为什么古代的时候，以前特别以前差不多是水煎喝的中药是吧，为什么他就用青蒿一般拿来浇的水，就他黏膜以后就把汁喝下去啊？那么这里头就考虑到是不是有温度的问题，还有说 药用部位的问题。 在考虑提取温度的基础上，药材原料的选取也十分重要。 因为粗的东西呢，你熬膏子出来的每一次是不一样的，你煎中药你也知道每一次出来不一定的是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效果是很难很稳定的，那就必须要深入细致的这个去粗取精的工作。那么去粗取精的工作，你原料就非常重要，你如果原料取得不是很好的话，那你就是得到的东西就很少，所以我们首先就从原料开始做。原料的话，到底用哪一个药用部分，它有根，它是有梗了，叫有叶子还有全草这样子，那么我们就把它分成一步一部分，把叶子梗跟这些分出来做，最后来确定是药叶子的这部分效果比较好一些，那么我们就确定药用部分就采用叶子了。 找到了方法和原料，1971年10月4日，屠呦呦带领课题组在实验室中紧张地忙碌着。在经历了数百次失败后，一双双眼睛紧紧盯着第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抗疟疾实验的最后结果。 去年10月4号找到了一个191号，因为那时候已经晒的东西已经上百了，191号这个样品呢，我们曾经就把它作为一个代号就做做，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100%的一致率的，当然大家就很高兴了。后来的话呢，还做了猴子了，猴子也是100%，这不是大家信心更强一点了吗？对吗？后来呢，第二年就是3月8号，72年3月8号，南京又开一个大会，又是每年的会，大家汇报。这我这个结果呢，全面汇报，因为那时候我们确实没有什么任何事情在内的，这都希望东西拿出去大家评价一下，假如大家能做出来，只要有成绩能出来，大家都很高兴的，对吧？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梦是这样开始的，我发现我流着泪，在刮着风的午后，在朝南的窗口，我被拥抱着，他的胡渣刺刺的，他的唇在默数，心在跳着，呼吸中的就像一座山，一种负担，他要我的一生扛着他的梦想，我不能倔强，因为我像宠物又像礼物，我倾诉他如何把我含在嘴里，细心保护，怕我累我哭，怕我等他一夜守在漆黑的归途，他身影恍惚，

后续的个别动物试验病理切片中，大家却发现了疑似的毒副作用。由于疟疾疾病的发病周期集中在了夏季秋季来流行，为了不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屠呦呦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他将带领组员们亲自试药。 这不就有争论了吗？去不去临床啊？他做药类的同志也负责这种工作，觉得还要做，还要做。那么这个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考虑季度一般是七月到十月，是季节完了，病人就少了。那么那时候我作为负责的，当然心里，而且领导人家我三方公司也说是去看一看今年疗效怎么样吧。我也有这种很迫切的心理，所以呢，后来我跟领导打个报告，因为我是组长嘛，就说我们要自己来试一下，因为也不是说盲目试的，它是有一些毒副反应的那个因素。 涂老师就说：“那是不是就是自己试服吧？因为动物跟人总是有差别的。”所以这样情况的话呢，涂老师，但是他自己身体也不好，但是还是提出来主动要求来做这样子试验。 于是，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屠呦呦等三名科研人员一起住进了北京东直门中医院，成为了青蒿提取物首批人体试药小白鼠。这次试药观察能否成功，成为了整个五二三小组工作成败与否的关键所在。说起屠呦呦的名字，许多观众耳熟能详。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0日，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因发现了针对疟疾的新型疗法，而与爱尔兰医学研究者威廉·坎贝尔、日本学者大村智分享了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无疑是世界给予中华医药的最大肯定。 Professor Tu Youyou is here in Stockholm with her husband Li Jing。 2017年1月9日，屠呦呦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据不完全统计，青蒿素在全世界共治疗了2亿多人。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 那么它这个是一个地球，就是说你这个烂的最多，就是你治病的范围更广，是这意思。那么我当时呢，就是疟疾 从2011年起，大家栏目就试图联系这位饱含争议的女科学家进行采访。伴随着屠呦呦斩获国际大奖的欢呼，国内的质疑声同样强烈。而因此次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无疑是对科学创新本源的一次肯定。 他那个是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胰岛里边的。 上个世纪60年代。越南战场上肆虐的一种疾病疟疾，能否找到有效的抗疫，成为了越南战场上决定美越双方胜负的关键。当时奎宁、氯喹等原有抗疟药因疟原虫对此药产生了抗药性而失效，这促使国际上开始迫切寻找新结构类型的药品。1969年1月，屠呦呦以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的身份参与抗疟新药研究，简称五二三小组的科研任务。他从系统整理历代医籍本草入手，收集2000多种方药基础上归纳编纂成疟疾单米验方集，从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2升字浇取之、浸服之的记载中得到了新的启迪。考虑到温度、 媒介等因素，不断改进提取的方法。1971年10月4日，屠呦呦用沸点较低的乙醚，在摄氏40度的温度下制取青蒿提取物，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结果。他毫无保留地报告给523小组，并一心一意推动提取物进行临床研究。然而，在后续个别动物实验的病理切片中，却发现了疑似的毒副作用。 因为当时做那个狗很快就死了，但是这个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自己亲自看见的。我当时就提出来，这个究竟是操作的失误，还是说是那个本身的毒性问题，我们不相信。因为我们自己虽然我们不是搞药理的，但是我们对我们以前做的实验还是有信心的。 在此情况下，科研小组决定进一步进行临床观察。由于疟疾疾病的发病周期集中在夏秋季节流行，为了不错过时期，屠呦呦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这不就有争论了吗？去不去临床啊？他做药理的同志也负责这种工作，觉得还要做，还要做。那么这个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抗疟季度一般是7月到10月，就拒绝完了，病人就少了。那么那时候我作为负责的，当然心里，而且领导人家523公司也说是去看一看今年疗效怎么样吧，我也有这种很迫切的心理。因为我是组长嘛，就说我们要自己来试一下，因为也不是说盲目试的，它是有一些毒副反应的一个因素。 涂老师就说，那是不是就是自己试服吧，因为动物跟人总是有差别的。所以这样情况的话呢，涂老师，但是他自己身体也不好，但是还是提出来主动要求来做这样子实验。 于是屠呦呦等3名科研人员一起住进了北京东直门中医院，成为首批人体试药的小白鼠。幸运的是，在医院进行了1周的试药观察后，未发现药物对人体有毒副作用。然而，在随后1973年海南的第一次青蒿素片剂临床观察中，却遇到了一些难题。 在海南地区，一共做了8例，第一个阶段做的5例都是恶性疟，但是呢，只有一例有效，那么2例有一些效果，但是疟原虫并没有完全杀灭。另外2例无效，这个情况拿到北京一报告，那么本所的人，特别是523研究小组的人都非常惊讶，他们预期应该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出乎他们的意料。 所以呢，这边就觉得有问题了，快点，你给我药带回来，这是药片制的，因为这是菌。结果发现乳膜都敲不碎，因为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是合格的。青蒿素基金是没错的，都是100%的含量。所以这样的话呢，当时下决心，因为你必须在今年同一地点要再试一下。所以呢，我们有个副所长姓张的，张国珍同志。他说我们就是拿胶，把基金青蒿素基金装在胶囊里头，这不都没动了。 见此情形，屠呦呦决定将青蒿素药物单体原粉直接装入胶囊，药物被马上送到临床一线，患者用药后在平均31个小时内体温恢复正常，最终也证实了青蒿素胶囊疗效与实验室疗效完全一致。 因为从开始从发现这个一直到坚持到最后，事实之中确实他遇到很多困难能够坚持下来，从一个人慢慢的就发展到，当我们组是四个人到底了，完了其他各个学科，其他那个还有就是各个部门都参加。因为屠呦呦同志，我觉得他在工作上还是挺顾全大局的，就是说当时我们取得一点点进展，马上就向武二三办公室汇报，马上就向那个各单位介绍，并没有说好像我们自己取得的，都总是希望大家共同来把这个工作搞好。 在屠呦呦团队的努力下，1982年抗疟新药青蒿素在全国科学奖励大会上获得了发明证书及发明奖章。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向恶性疟疾流行的所有国家推荐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 我们当然感觉很欣慰，这个事情变成一个新药，这个总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特别这个疟疾病种这么大，对于这个世界人民是有关系的，是吧，息息相关的一个事情，尤其是非洲。因为据我听说呢，就是我们很多领导人出国访问的时候，特别访问非洲，带去的援外项目之一就是送给他们一些抗疟药物，是吧，科泰辛。所以这个药在非洲非常有名。那么非洲是疟疾重灾区，而且儿童是受害最严重的人群。如果你查一下历年来这个疟疾的病死率，那个儿童那个5岁以下那一块是病死率最高的。所以呢听说这个非洲的小孩治好以后，他的父母非常高兴，就给他起名为科泰辛。 这个呢是78年的期间，这次我送给诺奖办公室一个，因为就那时候， 这个是咱们研究所编的一个， 对，比较早的。我在诺奖的时候，他叫我送礼物，我就给他一份这个。 为什么送这个呢？ 那你这是我们工作中1971年开始到78年，这是第一阶段嘛，是不是？就证明我们是比较早来做这个。 在屠呦呦的家里，到处可见与青蒿有关的书籍。1930年，屠呦呦出生于浙江宁波的一个书香门第，她是家里5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当时没人预料到诗句中的那株野草会改变这个女孩的一生。 要感兴趣，肯定跟病史有关系。那么我自己身体不好嘛，不去扩充也，爸爸妈妈也挺关心的，吃早点明天吃吃，这可能还是有的。就是有病才会有求于药，是不是？吃点药。那么这个就说。后来跟我学医药可能有点关系的，因为我根本就没想要去做医生这种概念啊，就觉得药呢还是会解决病的问题，所以可能重视药。 屠呦呦从小就喜欢翻看医书，早早对中草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树立了治病救人的理想。悠悠鹿鸣，食野之后，他正是用一株小草改变了世界。青蒿是一种菊科草本植物，民间又称作苦蒿。公元340年，东晋的葛洪在其撰写的《中医方剂肘后背急方》一书中，描述了青蒿的退热功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说它能治疟疾、寒热。就是这样一株小草，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无穷的魔力。 我们做青蒿素，这是中国人发明了一个新的药，对抗疟是有效。他们说这个不仅是找到了一个新的抗疟药，更重要的是一个全新结构，它为进一步寻找新药开辟条路。 青蒿素的研发等系列重大成果，在来自全国几十家科研机构、数百名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刻苦攻关下完成。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并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为在场的学者们做了演讲。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获奖者、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学院演讲。我报告的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在短短的几天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瑞典人民的热情，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我觉得这个正像习主席说的，这个中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打开中华文明的钥匙。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它的传统医学没有我们系统，没有我们全面，没有我们那么大的力量。所以我们讲，作为中医药人本身有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应该把祖国医学、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承发扬光大。不但自己要用，我们还要造福人类，让全世界人们都用。同时我们自己呢，也不抱残守缺，而是要不断地去发扬，不断地和现代科技结合，把它发扬光大。我想这是我们这代中医药人的使命。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并将中医药发展列入国家发展战略。同时，越来越多的求医者选择中医进行疾病治疗与养生保健。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 那么12五期间，特别是应该到12五末吧，中药的这那个中药产值应该突破了8000亿，占我们国家医药产业的近1/3。应该说，这些中药产业为人民健康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面临13五，今年年初国家颁布了，国务院颁布中药的这个发展战略规划纲要。说13五，我们感觉这个中药发展应该是属于全面拓宽领域，从养生到康复，那么全面深化研究，从重大疾病突破到突发的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到养生治未病领域的深化研究。那么同时在中药协同创新、中药协同发展，包括中药文化走向家庭，包括中药让中国人自己掌握中药知识，来了解中药、享受中药、发展中药。 屠呦呦和青蒿素为中医药国际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在他的建议下，1997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青蒿素研究中心，继续进行青蒿素系列化研究工作。 总结一下2016年中心整个成立的工作情况。另一方面呢，想对下半年我们想要开展的工作呢进行一个讨论。 这是当年涂老师分离青蒿的过程中，他们就是当时得到6个部分，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那个黑色油状物。 我们想把创新那个氧呢，就是所谓那个氧羟基变成一个碳，变成一个碳链渗出去。现在这一步呢正在做。 那 咱 们先定下来再去种， 先定下 来。配合物它带来的对于本身就是相对较少。 国家基金委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些创新性。哪怕 通过研究发现，青蒿素的功效不仅仅是治疗疟疾，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比如抗病毒、免疫 青蒿素及其衍生药物将有可能在临床领域中治疗更多的疾病。 就是我体会特别深的，他就是在他的研究思路里面，他特别关注就是临床疗效。他就是因为化学药物研究实际上常常走的路子就是先做动物实验，动物实验确证有效安全了再上临床。这个过程呢就是有可能就是动物实验是说明它有效安全的，但是到临床就不一定是有效的了，而且有可能还会有比动物身上体现出更多的副作用，而导致这个药物研究失败。那涂老师呢，他会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去思考这个问题，怎么能确保他这个实验能在临床上取得更高的成功率。 让人们关注的是，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演讲中，屠呦呦提到了疟原虫对青蒿素和其抗疟药的抗药性。目前不仅在大湄公河流域有抗药性，在非洲少数地区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因此人类对抗疟疾依旧是任重道远。现在屠呦呦及其团队仍在进行青蒿素的相关科学研究工作，他带领团队发现青蒿中还存在着青蒿素之外的其他抗疟成分，有可能为疟疾治疗提供新的方法。 后来他这一辈子实际上就做了一个事情，就是青蒿素跟它的衍生物跟它的相关的研究。这个事情不过做得相当好，相当漂亮，是吧？得到了国际跟国家的公认。这样的话呢，他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他在所有的工作里边表现了一种非常执着的这种研究精神。如果我们拿研究的这个要求来说，就是非常专心一心一意地做好一件事情。 如今87岁高龄的屠呦呦依然执着于自己的科研工作，经常召集老教授一起不断讨论着新的问题，并指导着青蒿素研究和中医药学科的发展。从事科研工作40多年，他只做一件事，攻克有效治疗疟疾难关，研究青蒿素后续发展，为人类健康造福。 我们这里头这跟糖尿病有关的都没说， 这里还没有，这个我们没钱， 当时还没有涉及到。 好容易得到了青蒿素，你应该物尽其用，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它不只是抗疟，还有其他的作用。你这个一个新药，你就是要为人类健康做最大的贡献，对吧？所以呢，我也很愿意是物尽其用。 屠呦呦与一株小草的故事，大概从它落地就开始了这一生的不解之缘。他执着于青蒿素的创新研究工作，执着于中药的开发应用，执着于能真正为患者做点实事，怀着救人济世的理想与对中医药事业的执着追求，87岁高龄的屠呦呦依然痴迷于此，也从未停歇。 能治好病，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现在又是提倡创新创业这样一个形势下面，形势还是大好吧，好多年轻同志也很振奋，所以我觉得的话应该是大有可为的，是吧？能够做出更多的成就，为人类健康和物质是很重要的。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